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聚焦全球最大的儿童玩具制造商丹麦乐高公司。2017财报显示呢，在成熟的欧美市场首次出现了负增长，然而中国市场呢却是双倍增长，可谓是西边不亮东边亮，令乐高公司又忧又喜。然后我们来关注韩国不断走低的新生儿出生率，2017年首次低于了40万的这个警戒线，全年新生儿出生人数36万。最后我们一起来了解在韩国平昌冬奥会上提供 5G 信号的韩国 KT 公司以及他们未来的 5G 战略。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有美国媒体评价特朗普走入白宫以来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You are fired， 你被解雇了。那么这里面呢，既有他解雇的，也有炒他鱿鱼的。继特朗普的得力助手白宫通讯委员会主任辞职之后呢，特朗普的首席经济顾问加里科恩也通过白宫官员宣布计划辞职。虽说他的具体日期还没有定，但是呢，他表示自己已经决意要离开白宫了。据介绍，他可能是因为对特朗普对于铁以及铝产品征收关税表示强烈反对而愤而辞职的。而且他竞选时的得力助手背着名为白宫特别顾问的班农呢，在愤而离开白宫之后还写了一本畅销书《怒与火》，揭秘总统竞选团队的一些幕后事宜，令特朗普十分的气恼。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来为大家梳理特朗普上任以来从他身边离去的白宫高官们。 在我身后的背景墙上是显示了自特朗普入主白宫的14个月以来已经离职的白宫团队核心成员，那这包括呢美国前卫生部长普莱斯、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以及呢只上任了10天的白宫前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斯卡拉穆奇。那此外呢还有前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前白宫这个办公室主任普里伯斯呢，以及前总统高级顾问班农，还有呢取代斯卡拉穆奇成为白宫通信联络办公室主任的希克斯。那其中呢隔夜科恩辞职的消息啊，可以说让市场啊是捏了一把冷汗。那有分析观察就指出呢，科恩一直反对关税，但是无法劝阻特朗普，而正因为在贸易问题上的分歧，那么科恩在白宫呢已经被边缘化。那对于外界来说，科恩呢作为华尔街的支持者，市场认为啊他的离开将带来不小的影响，特别是短期来看，特朗普团队中的美国优先派将会变得更加的强势，而这将加剧全球贸易摩擦升级的可能性。 It certainly does send the signal tha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about to get more serious in its actions, and the markets hate anything to do with protectionism, global trade critical to global profits, and so that's going to be a big barometer for how stocks behave. Doesn't look good for tomorrow's open. 那就像分析师提到的，不少投资者啊现在也是非常的担心美国时间周三开盘时的市场表现，因为在科恩辞职的消息传出之后啊，美元是迅速的下跌，美股 ETF 在盘后普遍的下挫，其中呢标普 ETF 盘后下跌1%，甚至到了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呢美股三大股指的期货价格都是出现了1.5%左右的暴跌。那么这些指标呢都显示出美国股市在接下来的震荡行情，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关注。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丹麦，风靡全球的丹麦玩具制造商乐高 LEGO 呢经历了14年的快速增长， 不过最近他们公布了自己2017年的财报，结果却显示呢，该公司自2004年以来首次出现了销售的下跌。不过令该公司感到振奋的是，在这份并不理想的业绩报告上，中国市场的增长却呈两位数，可谓冰火两重天。好，来听报道。 财报显示，乐高公司2017年全年销售额降低了 8% 至350亿丹麦克朗，约合58亿美元，营业利润降低了 17% 至104亿丹麦克朗。乐高公司负责人表示，2017年营收下降主要是由于清库存行动的影响。 That consumer sales number for us has been relatively flat. So the fact that revenues are coming down is more kind of fluctuations in inventory. 乐高在北美和欧洲市场的收入均有所下降，但在中国市场的收入却连续4到5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强劲增长。公司已经计划借助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刺激其低迷的增长。 Now you mentioned China, of course. That's one of the areas we also said today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invest, rolling out many more stores in China. 两周前，乐高宣布将从2018年开始生产部分可持续材料的玩具产品。乐高公司首席执行官认为，公司盈利能力会在2018年获得改善，但他也警告称，不存在快速修复，获得更长期的增长还需要时间。 2017年乐高在欧美成熟市场的增长呢是负增长，然而中国呢却是两位数的高增长。近年来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是玩具制造商们眼里的一块诱人的蛋糕。崛起的中产阶级、二胎政策以及越来越开放的父母都给了乐高以及西方玩具商不小的机会。而值得关注的是，乐高还在今年3月1号正式宣布会把自己部分产品的原材料从过去的塑胶产品改为纯植物原料。不过呢，您可能想不到他们看好的植物原料来自于巴西热带雨林甘蔗。乐高希望能够在2018的新产品中将玩具中比较柔软的，比如说像植物啊或是灌木类这类的一些玩具的搭配呢，把它材料就换成植物原材料。那为此呢，乐高任重而道远，因为要想改变原材料，务必会在工艺上做重大的改变。对于乐高这样一个大企业来说呢，的确是个很艰难的决定，因为意味着在研发上、生产线上需要重新做大量投入。乐高公司也希望通过这个更换呢，告诉消费者，爱护地球家园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将视线转向法国巴黎，人人动手为城市添一片绿，这是我们常能看到的口号。不过呢，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说这是一句空号，我想种树我也不能随便种。然而在法国巴黎，现任市长呢就大力推行人人为城市增绿的行为，鼓励市民自己动手见缝插针地为城市增添绿意。他们是怎么做的？来听报道。 法国巴黎市政府规定，只要经过政府许可，就能绿化自己的住家或是工作场所，可在任何屋顶、树下、围篱边或围墙上种植植物，无论是种花或种蔬果都行。政府还会提供内含种子与表土的种植工具箱。这项政策源自于巴黎市长伊达哥所制定的绿化目标，要在2020年前打造总面积100公顷的直升墙与绿屋顶，鼓励所有居民站出来成为巴黎公共空间的园丁。这是一片绿化区，蔬菜塔、芽苗房等向人们展示了在城市重建风貌野生自然环境的可能性。 Et puis de recréer toute une vie microbienne et animale à l'intérieur. Et dans ce principe de permaculture, on retourne pas la terre, on n'enfouit pas de nutriments. 一些绿化区的组织者还召集附近的园艺爱好者，每周开一次会，大家可以在巴黎各处建立起微型花园。据市长助理介绍，很多巴黎市民从园艺中得到了乐趣。 还是在法国，今年的冬天呢，对于法国来说是格外的漫长又寒冷。在法国中部，直到上个周末，法国中部的天气呢依然是在-10度左右。那么当地呢有一个湖非常适合做冬季的冰钓，就是在冰面上凿一个小洞来钓鱼，吸引了不少钓鱼爱好者一块去看一看。 三月初，法国中部奥弗涅地区温度下降到零下18摄氏度，当地的盖里湖两年来终于出现了足够厚的冰层，具备了到冰面上安全的打孔冰钓的条件。盖里湖面积约26公顷，水深约17米，是法国唯一适合冰钓的湖泊。冰钓爱好者来这里进行冰钓的传统已经有50多年，甚至吸引了一些俄罗斯的冰钓爱好者慕名远道而来。目前盖里湖湖水结冰厚度在20厘米到25厘米之间，是适合冰钓的最佳厚度。 Parce que c'est exceptionnel en France, vu qu'on est le seul site à faire cette pêche en France, donc c'est une attirance. Les gens, ils attendent en fait cette ouverture du mois de mars. Ça téléphone énormément. Il y a ce qu'il y a de glace, pas de glace. 与在河上垂钓等其他的钓鱼方式不同，冰钓需要钓鱼者坚守在一个固定地点，但可以和周围的钓鱼者互相交流，是一项非常适合社交的活动。今年盖里湖一共销售了500多个冰钓许可证，让来自不同地方的职业和业余冰钓爱好者着实的过了一把瘾。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30分，欢迎继续收听。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我们节目里曾经多次报道过，韩国眼下呢流行一人家庭，全家就一个人，说白了单身。大城市里一人家庭户越来越多，而在边远的山区呢，一人学校也不再是奇怪的事儿。虽说韩国政府一直在为提高人口出生率做了不少的努力，但是2017年人口增长率呢依然是再创历史新低，新生儿数量才36万，首次低于了40万这个警戒线。韩国政府认为这应该归咎于日益增长的青年失业率，但是呢，年轻夫妻说生活成本太高了，房价高，教育成本高，不想生，不愿意多生。好了，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采访的是韩国延世大学的教授金进珠先生，来听他分析这一现象。 40万名이라는의미는우리가심리적저지선이라는 去年新生儿人数下降至40万以下，政府为解决低生育问题所做出的长期努力似乎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韩国是超低生育率国家之一，韩国社会在很短的时间内从高生育率变成了低生育率。一般来说，欧洲国家的生育率从 4.0 降至 1.6 花了非常久的时间，而韩国仅仅用了15年的时间就经历了同样的变化。生育率如此快速的下滑，意味着国家没有足够的时间为变化做足够的准备。上世纪60年代韩国总和生育率为 6.0， 但在2017年下降到 1.05， 这表明这一数字出现急剧下降。 正如韩国延世大学社会福利专业的金进珠教授的介绍，上世纪70年代韩国新生婴儿达到100万，但如今这一数字下降到40万以下。韩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仅仅经过了一代人，新生儿人数就减少了一半以上的国家。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生育率低于 1.3 的国家被称为超低生育率国家。去年韩国的 1.05 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最低的。那么为什么韩国的生育率下降如此之快呢？ 출산율을결정하는요인이뭘까？ 影响生育率的有多种因素，在生孩子之前夫妻会考虑很多事情，包括怀孕、分娩、儿童成长和教育。职场中的夫妇尤其会考虑在工作期间谁会照顾他们的孩子，以及他们是否负担得起孩子的课补费用。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只生一个孩子或者放弃生孩子，有些人甚至觉得自己都生活困难，更别说有小孩了。所以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有很多，不只是一个原因。 韩国统计机构将这一趋势归因于育龄期20和30岁人口数量下降，以及婚姻数量的下降，特别是30岁之前生育的女性数量急剧下降。 这个年龄段每千名妇女的生育率首次跌至100以下，导致新生儿数量减少的其他原因还包括育儿的经济负担、青年失业率、从事经济活动的妇女人数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等。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许多严重的问题将不可避免。 出生问题너무나심각하다 低生育率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担心劳动人口的减少将导致韩国经济失去动力，韩国经济可能陷入低增长。在这个迅速老龄化的社会中，问题之一是谁将支付老年人日益增加的医疗费用，而养老金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不承担经济费用，养老金制度将不可能维持下去，那么社会保险制度就没有意义了，政府将不得不征收更多税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生活贫困的老年人。但通过税收筹集必要的资金并不容易。 低生育率会减少劳动力和减缓经济发展，而人口老龄化将推高医疗成本和养老金支出，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一年内至少应该出生40万名婴儿以缓解这一冲击，但去年新生婴儿的数量低于这一水平。去年工作年龄人口比一年前下降 1.6%， 也出现下降趋势。如果目前的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预计韩国将在五年内出现人口下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政府推出相关政策，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尽管如此，生育率仍在下降。 迄今为止，政府花费了超过100万亿韩元用于提高生育率，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因为生育率从未出现反弹。政府被批评将部分资金用于无关的领域。此外，政府还曾积极鼓励年轻人结婚，因为早婚者应该会生更多的孩子。然而事实证明，在很多情况下，那些觉得可以负担得起孩子的人才会选择结婚。另一个问题是，政府的政策主要集中在为家庭中的第三个或第二个孩子提供福利，尽管应该从一开始就从第一个孩子起提供这些支援。政府在制定关于结婚、怀孕、分娩和育儿的政策的时候，需要调查女性的真正需求。迄今为止，政府只是推动年轻人结婚，并提供税收优惠。但正如目前所看到的那样，这项政策一直没有实现效果。 2006年，政府提出了第一个应对国家低生育和老龄化社会的计划，此后他已经实施了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2013年起，他一直为所有有0至5岁儿童的家庭提供托儿津贴。然而，尽管生育和儿童保育受到住房和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生育政策主要是财政援助。简而言之，政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专家们表示，政府应该制定长期和全面的措施。改变韩国人的思维方式，接受新的想法是非常必要的。当女性孕育孩子时，国家应该提高他们的待遇水平。韩国有必要面对新生儿数量低迷的严峻现实，制定长期计划，彻底改变怀孕、分娩和儿童保育的各种援助政策，以便韩国能够更有效地克服生育率危机。 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韩国。在平昌冬奥会上， 5G 通信技术全球首秀，网络指标呢表现优异。韩国电信运营商 KT 联手了爱立信、三星、思科、英特尔、高通等等产业链的各环节公司，全程为冬奥会提供了 5G 网络服务，成为了 5G 全球第一个大范围的准商业服务。随后在2018巴塞罗那世界移动大会上，他们又发布了更多的 5G 产品。韩国政府计划是在2019年3月之前要部署 5G 通信，所以他们计划2018年6月前呢就要完成 5G 频谱的拍卖。 韩国三星公司表示呢，在 5G 时代，他们相信自己呢能够应对住中国对手，尤其是华为的强烈竞争，靠着 5G 技术呢做一个全面的反击。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韩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 KT 公司为您来介绍他们在 5G 时代有怎样的一些运营策略。 KT는 평창동계올림픽기간에올림픽개최도시인평창 在冬奥会期间，韩国 KT 电信公司在平昌和江陵等地的奥运场馆以及首尔市区光化门宣传区设置了 5G 试用网络。这里的游客很多，而且很多奥运官员也试用了 5G 网络。通过使用 5G 网络，韩国 KT 电信公司运行了令人兴奋的媒体服务，名为 Inside the Track。 过去体育场外的人不得不在电视上观看比赛，但是有了这些服务，让人们感觉自己好像在赛场上一样。例如一个小小的相机连接到雪橇上，从运动员的角度传递实况录像，当他们在赛道上冲刺时，相机镜头通过韩国 KT 电信公司 5G 网络向全世界直播，因此观众可以感觉到他们好像是在雪橇里。韩国 KT 电信公司将其 5G 技术应用于开幕式的表演，吸引了全世界的观众。 개막식을시청한전세계인들의감탄을자아냈습니다。 平昌冬奥会从2月9日开始举办了17天，由于韩国 KT 电信公司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本届冬奥会成为了一个更令人兴奋和有趣的冬奥会。在冬奥会上，韩国 KT 电信公司在主要体育馆和体验区安装了 5G 试用网络，比 4G LTE 网络快20倍，为用户提供了直播和实况内容。例如，依赖 5G 的视频技术，将100张相机拍摄的照片同时连接起来，就好像场景是用电影摄像机拍摄的一样。一种称为 OmniView 的多视图流服务，能让用户查看他们想要的特定时间、特定范围的实时视频和游戏信息。另一种技术还传递了运动员在参加比赛时的战略战术。这些 5G 技术被应用于花样滑冰、短道速滑和越野赛事，吸引了众多冬季体育爱好者的目光。在开幕式上，有1200支 LED 蜡烛组成了夜空中的巨型和平鸽，这也应用了韩国 KT 电信公司的 5G 网络技术。KT 公司还在奥运期间在平昌和江陵运营 5G 公交车，让人们体验 5G 冬奥会。外国媒体高度评价韩国 KT 电信公司的尖端技术，称 5G 技术已经实实在在的在平昌冬奥会首次亮相。韩国电信服务提供商在赢得赞誉之前已经付出了诸多努力。2015年，当 5G 概念和标准不甚明确的时候，韩国 KT 电信公司与三星电子和英特尔等全球公司合作，定义了平昌的 5G 标准，并开始开发各种技术和设备。为了在奥运期间实现无缝通信和广播，韩国 KT 电信公司建造了11000多公里的电信基础设施。在奥运期间，1000多名网络专家联合运营电信基础设施。今年韩国 KT 电信公司能够进行 5G 网络服务的试运行，预计他们将于2020年正式推出 5G 服务。那么为什么公司要在平昌冬奥会上宣布 5G 时代的到来呢？ 올림픽은스포츠축제이기도하지만개최국의혁신기술을선보이는 奥运是一个全球性的体育庆典，也是展示东道国创新技术的场所。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电视广播首次用于黑白电视服务。1964年东京奥运会，全球首次应用彩色电视进行直播转播后，日本成为全球电子巨头。作为韩国移动通信运营商的代表，以及平昌冬奥会的官方电信合作伙伴，韩国 KT 电信公司希望在全球首次展示其最新的 5G 技术，展示韩国在世界互联网领域的地位。如果 5G 技术没有在平昌亮相，他们也将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亮相。 5G를 선보일 올림픽은 2020년 도쿄 올림픽이 될 것이었습니다。 韩国 KT 电信公司拥有130多年的悠久历史，今年公司又创造了另一项有意义的成果。随着世界各地移动运营商的激烈竞争，韩国 KT 电信公司率先采用 5G 服务，在平昌的技术示范中获得了良好开端。